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介。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北京时间的18:05，这里是每天下午都在北京青年广播和您相约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静瑜。 各位晚上好，我是张彤。 是经过了11月11日这个被赋予了太多含义的日子哈，过了之后大家肯定有很多的心里话想要吐一下，特别是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单身情歌。那单身过了之后呢，就到了需要抱团取暖的日子了。 是的， 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冬天里的暖情歌。 的确该好好的暖一暖了， 是互相抱团取暖。当然先从音乐开始哈。 是的， 还是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没错，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唱吧 APP 下方呢会有一个发现的板块，点开直播专区，我们经常在这个热搜榜长期着盘踞着，来搜索我们的活力982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当然在微信上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依然能够看到我们，多多的跟我们互动起来吧。 是非常的感谢西西加酷酷分享了这一次直播，还有 Victor 已经关注了主播，也希望更多来到主播间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关注和分享，让更多人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音乐还有音乐背后的好故事。 主要是今天要抱团取暖。 哎，对，11月11日这天太冷了，首先是钱包冷，都已经瘪了，啥都没了。你呢？ 饿爆了，我已经考虑说要吃土的问题了，真的。 其次是昨天晚上肯定在各大朋友圈已经看到说什么帮老婆的朋友那个购物车结账啊。给老公买了一些什么东西啊， 表白的， 对对对，各种事儿。所以今天我们真的需要在歌曲当中汲取一些温暖。 是的， 而且特别是大家今天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会发现我跟张彤今天不约而同的要穿毛衣、哦、 厚厚的毛衣哦，因为心太寒了，所以必须要靠毛衣来取暖了。 是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的《黑色毛衣》，这是他在2005发行的专辑《11月的肖邦》当中的一首歌曲。 希望能够温暖大家。 毛衣在冬天确实能够温暖我们哈。杰伦也表示呢，在高中的时候其实他跟女朋友，当时的女朋友一起穿这个校服外套，一起骑摩托车到淡水，所以呢就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写了黑色毛衣这首歌曲。 对，这首歌呢我们能听到也是杰伦的曲风非常的明显，是那种 R&B 的那种抒情的感觉。那么这首歌带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我除了想到了温暖，还想到了校园，想到了青春，就是一听到这首歌觉得哇，就是那些年我们经历过的美好的感情可能 你的这件白色毛衣要留好啊。 留好可能怎么 以后就有首歌 白色毛衣了是吗？ 对 对 我要写首歌先立个 flag。 回忆永远都停留在穿黑色毛衣跟自己的女朋友一起骑着车去淡水河边兜风的时候。 是的， 好美的感觉哈， 相信也是很多人共同的回忆了。 嗯，冬天里的暖情歌，你有想到什么冬天里的暖情歌吗？也希望可以在活力酒吧我们正在直播的直播平台上跟我们互动起来。青青莫会说，哦，好可爱呀，感觉听到了一首来自周杰伦的黑色毛衣，他应该说你刚刚要把白色毛衣留下立个 flag 的形象，很可爱吧。是，还有蜻蜓80888也是关注了我们，也希望更多朋友可以来到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 小礼物刷一波了。 对，话题是冬天里的暖情歌，当然了，跟冬天跟暖情歌有关的歌曲哈，还是要听听大家唱的怎么样。进入今天的魔音手，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会为大家送上素人演唱的翻唱歌曲。 嗯， 对，通常在我们节目当中比较熟悉的朋友已经知道了，可能就是现场听 live 啊，然后现场听一些大家翻唱，有的时候音准不是那么准，哎，或者说有的时候会唱破音，但是都很真实，传递出来的感情很真挚。 没错，我们就是一个电台的一个真人秀嘛，对不对？大家都把真实的声音、真实的感情在这里得到传递。那今天的这个我们的三位唱吧红人呢，也都是选择了非常暖的情歌。觉得是不是昨天唱可能会挽救一些什么？ 昨天就是要让大家冷酷到底哈，今天才打起勇气来继续生活。 是， 还说的有点过分了。这首歌曲呢，来自的是我们的网络红人，他叫做条鹏，他带来的一首歌曲是《会不会》，而且是男生来翻唱女生的歌，这是陈绮贞的一首歌曲，很可爱的男孩子哈，在演唱的过程中还给自己加上了黑色的胡子，来 戏不少。 对啊，听听他的演唱，喜欢他可以扣一波一。 离开你的视线，卸下我为你伪装的容颜，红的纯白的脸，灰色的屋檐，离开你的世界，情绪完完整整的宣泄，冷的心热的泪，空白的想念，我想今夜就这样吧，就算孤独也无所谓，天，你开始后悔，会不会？嘿，我想今夜就这样吧，就算孤独也无所谓。也许有一天，你开始后悔。会不会 乔鹏下线了， 还叹气了，看来是昨天也是过得有点故事了。 会不会哈，这是翻唱陈绮贞的一首歌曲，这是一个流行风格的歌曲，刚刚能够感觉到他是弹着吉他在低吟浅唱的一首歌。 是， 但其实这首歌可能大家就不像什么旅行的意义啊，或者私奔到月球啊这种歌曲流传度那么高，但其实也算是陈绮贞歌迷当中的小众歌曲。 是的， 私藏的歌， 对， 冬日里的暖情歌， 藏在心里的专属于自己的歌曲。 嗯，好，清新 boy 刚刚有听到歌词哈，说最心疼的只有你，暖不暖，够不够暖？ 我清新 boy 太暖了，就每一期就是负责当一个小太阳，然后负责暖我们啊，就是大家就是还负责是我们的场外的主控，对不对？ 是要告诉大家， 宣传 要关注一下，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全国第一家可视化的融媒体平台，在这里呢，不仅有你想听的，也有你想要看到的。我们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唱吧 app 当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实时的观看了。 对， 每天下午18点钟都在这里。 当然大家如果想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可以发送您的这个样音还有您的简历发送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的全拼 @163.com， 我们编辑实时能收到，也欢迎大家能够来我们节目中来真实的唱一把。 对，除了现场的 live 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都是我们网络上的红人翻唱的歌曲。 是 刚刚的这一首冬日里的暖情歌会不会，是来自条鹏。如果大家比较喜欢的话，可以扣一波一到正在直播的活力982。接下来二号选手登场了。 这个歌曲呢，我觉得大家可能听的比较多，而且呢，这首歌呢，相较于上一首传唱度高，而且节奏要更加活泼一点。这首呢是来自于我们的唱吧红人柳维尼的《全部都是你》，我们一起来看啊。 哇，颜值好高啊！哎，你有没有觉得他有一点像这个章子怡跟赵丽颖的结合版？ 我觉得有点神似赵丽颖。 哎，赶快来观看视频直播了， 颜值吸引了。 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 You got a fetish for my love, I put you out and you come right back. Don't see a point in blaming you. 这样的长相，这样的声线一定会红吧？ 哎，我觉得就是长相比较甜，但是呢，声音却很国际范儿，有点稍微有点沙哑的感觉。 是，刚刚因为他已经开口唱了，但我实在忍不住，觉得就像一个赵丽颖跟章子怡的结合体， 评价太高了。 怎么看怎么像，而且真的很漂亮。在我们的平台上，有很多人，站章子怡，也有站赵丽颖的，都是颜值爆表哈。 打仗吗？ 对，然后还有人说麦克风和声线听起来都很拉风，而且刚刚也是有一位金主叫财长，财长大人来了，给我们连爆了十几个宠爱你。应该是很喜欢柳维尼的演唱哈，这首歌他自己改的也很有就是国际的风范，对，因为本身就是 hip hop 跟电音结合的一首单曲啊，国际水准的制作，全部都是你。如果你也很喜欢这首歌的话，可以加入到自己的私藏歌单当中。 好的，如果大家支持我们的柳维尼的话，也欢迎在我们的火星直播上扣数字2啊，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这位颜值和唱功俱佳的小姐姐。 是，今天的主题是冬天里的暖情歌，当然暖给大家的首先是颜值哈，接下来依然是一位颜值爆表的小姐姐，她要带来的歌曲是 誓言。来自于唱吧红人丁小琼 翻唱王菲的一首歌曲。哇，萌妹子出现了。 许会想听也听不住。 在我们活力酒吧的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二号选手和三号选手唱的都很不错，好难抉择啊！ 哎，那一号选手， 一号选手就自动被屏蔽了。 就今天这个唱了一个暖情歌，温暖了大家，但是心却凉了。 是，但这个几乎是可以，就是几乎原版哈，很多人都在这样评价。 对， 因为呢，演唱的是王菲的一首《誓言》，而你能听出来她声线当中有刻意的去模仿王菲的一些调调， 而且还挺轻松的，应该唱起来。 她算是王菲比较早期的时候唱歌的一种风格，但是近几年的时候，王菲已经不太这么唱了。 对， 特别是大家刚刚如果有在收听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有看到我们魔方秀的酒吧活力榜的时候，在结束的时候是有听到王菲最近是和马云合唱了一首《风清扬》。在这个当中啊，就真的唱出了一种仙风道骨的感觉。 是的， 其实聊到这里就想透露两句这个歌背后的小故事。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马云早在两年以前就向王菲发出了邀请，王菲也没有拒绝，但就是说等有好作品的时候再说吧，就合作当然是可以的，但也不能为了合作去合作。所以当《风清扬》这个作品拿出来了之后，王菲就很喜欢，因为是高晓松来作曲，然后隐约来作词。隐约本身是一个比较新的词人，但是他的作品还都蛮贴王菲的，比如像之前的时候给周深写过《大鱼》，对， 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 是，所以他现在写出这首词的时候，王菲就很喜欢，而且王菲当时也很大度的，就直接跟高晓松说：“我先录吧， 然后你让马云再怎么录都可以。那就是说我先录完一遍，然后马云可以录，挑他唱的好的部分， 嗯， 把两个声音合起来就可以了。 哇，果真是天后的那种气概。 对，所以其实马云当时进棚的时候压力就也很大，然后就高晓松就安慰他说、 啊、 你没办法，因为就是天后就是天后，就是王菲这种属于老天爷赏饭吃， 没错， 对，我们就做好我们自己就好了嘛。 对， 所以同样以这个故事来勉励广大爱唱歌的朋友们，歌星是歌星，我们只要表达出我们自己就可以了。 是的，大家多唱，不管别人的眼光无所谓。 是在我们挑战新歌声当中，大家可以尽情的展示自己哈。听到很多的歌唱达人，比如说像刚刚有听到柳维尼和丁小泉，都是实力不凡的我们的素人歌手。 对、啊， 然后在这里可以欣赏到他们的歌声，欣赏到他们音乐背后的故事。 是的，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冬日里的暖情歌，接下来我们要请出大明星了，带来的这支 MV 是来自力宏的《 亲爱的》，依然是一个暖心的情歌。都是比较感人的一些情话了， 写给自己的宝宝的力宏的情歌、哦、亲爱的。 亲爱的，还有好多话想对你说，但今晚还不是时候、哦、我明白你内心还只能和单纯，有时候会受伤，有恐惧和困惑，我能拍拍你背到呼吸变平息，悄悄悄悄地在你耳边说。 因为你永远是我亲爱的。 亲爱的，这是在力宏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宝宝之后写了一首歌曲。 嗯， 在这支 MV 当中，他很有巧思的写了一个父亲对于女儿所有的这种感情哈， 是 包括他是专门请来了欧阳娜娜来饰演自己的女儿， 嗯， 包括到一个部分就是说女儿自己真的已经穿上了婚纱准备要出嫁的时候， 嗯， 然后爸爸已经两鬓斑白坐在那边看着他的那种感觉。 嗯， 其实如果有参加婚礼的朋友都能够感觉到，其实在那个婚礼上感情最复杂的就是新娘的爸爸。 是的， 而且有一个环节设置我一直觉得过于残忍。 对呀， 就是要 亲手， 对，就是要新娘的爸爸亲手把自己的女儿然后交到她老公的手里。 对， 哇，这是其实是一个传承，但我觉得那一刻对于爸爸来讲肯定是残忍的。 对，我之前还看到过一个爸爸在一个婚礼上说过一句话，说， 嗯， 你可以把好的幸福的都给他，如果他做的不好，这些惩罚我来做，你不要替我做。啊，我觉得很霸气，但是这的确说出了，就是，就是女儿都是爸爸上辈子的小情人嘛，对不对？ 对，在我们的活力982的平台上，好多人说，哎呦，新娘爸爸都哭得稀里哗啦的，基本上在婚礼上都能看到这样的。一首《亲爱的》，这也是来自冬日里的暖情歌。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有故事的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一起进入有故事的好同学。嗯，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为你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2 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 今天在有故事的好同学这个板块，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萧敬腾的你。那么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的深情，而且有人说过说这首歌是萧敬腾送给他梦中出现的一个人的一首歌曲，可以说是又梦幻然后又真情，两者都有。而且这首歌呢，我觉得很多可能心目中有一个理想的恋人，可能离他有一定距离的朋友可能会更有感触。 嗯，这个你哈有很多的指代名词，有自己的理想情人，也有过一种想见而从来又没有见到过的人。当然还有一种说法，说是献给自己的奶奶的，来表达自己内心的遗憾和忏悔。总之来讲，就是一份充满着爱充满着温暖的适合冬天里听的你。 我好像生了病，再也没回到那个梦里，能不能再走 来自萧敬腾的一首《你》。其实这首歌曲哈背后的故事还有一个很好玩的，是当时萧敬腾在上海开演唱会的时候，滑这个就是自己穿这个溜冰鞋滑直轮牌，但是很囧的摔了一跤。 嗯， 然后自己在拍 MV 的时候，他就又跟导演提议说自己想要踩着溜冰鞋入镜，导演就满脸黑线的说：“你不要再摔吗？他影响档期怎么办？”但是他一直很坚持，穿上溜冰鞋就上瘾，从下午3点一直穿到了凌晨4点的。不愿意脱下来。 对，连弹钢琴啊在练习的时候也不愿脱下来，可以说是也挺坚持。 嗯，萧敬腾心里一直住着一个大孩子，所以你可以从他的歌声当中感受到他的温暖还有他的坚持。 发现我有些冰冷，每次听的心跳声却也跟着黑夜无声。我终于能和你慢慢每一天，就算回不去这世界 是来自萧敬腾的一首你，也是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最后一首冬天里的暖情歌。希望在冬天当中可以用音乐来温暖大家的耳朵哈。这个双十一呢，不管你是怎样度过的，有跟朋友一起出去吃火锅，还是窝在家里刷刷刷买买买哈，都希望大家可以过得开心。其实就像昨天节目当中说的，不管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只要你享受现在的状态，今天就是美好的一天。 是，大家也可以好好期待。我觉得大家马上就要冬天了，如果说心里是一个暖洋洋的状态的话，每一天都不会是孤单的，对不对？ 今天有挑战新歌声陪伴大家哈，接下来依然陪伴大家的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今晚有戏。明天同一时间，我是静瑜， 我是张彤， 我们依然在挑战新歌声，和您不见不散。拜 拜 啦， 拜拜。拜拜。 有个人可以给他一生三千宠爱，不需要很有钱，不需要很帅，他脾气古怪，有时候暴怒，有时候你必须忍耐。为什么他竟然爱上他的，到底在想什么？他是否忘了帅哥不能爱是什么，让他乱了方寸，不知道该做什么。我想说这怎么可能，他舍得舍弃自己的尊严与爱好，与最难的游戏一点都不害臊，一天到晚在他身边又闹又吵，只为了能够被他瞪一眼就好。但他在这边，而他在那边，他想被他捧在手心上面。他总做事而不见，脑袋中却浮现眼前尽是他在微笑的画面。而他说谎言要承诺，他和他的爱情绝不懒惰，就算也不爱听的因素随时出没，他也能排除万难和他一起度过独木舟。漫漫长冬，长冬后满面春风，春风吹到他心中，心中尽是无限的感动。他不自觉注意他任何的一举一动，才发现自己早已不小心沉迷其中。他知道，我想是他知道，所有他的一切他都知道。他看到了他如此掏肺掏心，心里早就想把他抱紧。不管未来艰难险隙再多，只管现在能够相爱再说。想一起完成的事情太多，就怕时间不够。而他说